错过，爱过不一定会有结果，最后走不到最后， 是要分手，可是分别前那个拥抱应该温暖而有力，有了它你还怕什么？午夜里听夜歌就可以。 你是九月夏天滚烫的冷，你是忽而大雨瓢泼的向往，你是飞越山川河流的大梦一场，你是整夜白雪茫茫的路旁，你是南半球的年少风光，你是无言，你是对望，你是隔着落地窗的翅膀，你是小城艳阳高照的清香，你是无力抗拒不停追逐的增长，你是傍晚落日余晖的方向，你是我不能拥抱的短暂理想，你是旅途，你是故乡。

就好像是一种自然现象。来听这首夜歌，它叫《月食》。 轻轻的，浅浅的，耳边吹过的气息，碰不得，看不得，肌肤上的月色。天地灼热，人也觉得渴，乱了呼吸，言语深深的，狠狠的，捏痛人的记忆，碰不得，说不得，错过后的叹息，汹涌的暗夜，侵蚀所有规则，歇斯底里 大男孩，风吹又日晒，生活自由自在。 建议，我始终纳闷，为了什么总是看不到你清晰面容。看着窗外街头，又到了惹人想念依然气候，我独坐在咖啡馆中，只觉得心情忽然铁早入冬。想念像一首歌，最怕唱来丝丝入口，不经意就泄露眷恋的轮廓。就算我在人群中还是很寂寞，最怕听来感同身受，余波荡漾气味在时过境迁后，回忆总是像遗憾漂泊。 来自于吴克群的情歌，情歌太多太多的情歌，酸甜苦辣的情歌，我不想听了，腻了，走吧，今夜的夜歌就到这里吧。我是吴兆彤，我们明天再回来。 看着窗外街头，又到了惹人想念依然气候，我独坐在咖啡馆中，只觉得心情忽然提早入冬。想念像一首歌，最怕唱来丝丝入口，不经意就泄露眷恋的轮廓。就算我在人群中还是很寂寞，最怕听来感同身受，余波荡漾气味在时过境迁后，回忆总是像遗憾漂泊。 让我们抓住夏天的